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4年级18班的谭新一，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的朗诵作品《教师礼赞》。教师礼赞，多少年季节轮回，多少个春夏秋冬，你是红烛，燃烧着亮丽的生命，奉献几多血和汗，不求青史留英名。你用真情传播着智慧的火种，就像那春蚕献出一生的忠诚，就像那冬梅吟唱着早春的歌声。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灯光长明，你在漫漫的长夜里有伏案的身影。青丝之间天华发，三尺讲台荡笑声。你用友爱缩短着心与心的路程，你是那阳光融化冷漠的冰雪，你是那向导引人走出科学的迷宫。啊，光荣的教师，辛勤的园丁，桃李芬芳是你的欢乐，默默奉献无私的心灵。啊，光荣的教师，辛勤的园丁，桃李芬芳是你的欢乐，默默奉献无私的心灵。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对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适宜户外活动，傍晚前后山区有可能会出现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近期本市花粉浓度持续偏高水平，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傍晚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阵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四位，在这训人啊，这是狼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本周呢，在我们节目中唱主角的呀是侯耀文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相声作品《艺术与生活》。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我呀， 啊， 相声演员。 相声演员， 对， 你是？哦，我想起来了， 啊， 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不行，还得学习呀。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嗯，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啊 最起码的条件。 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 啊，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怎么了我？ 你让同志们瞧瞧， 啊，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说话呢吗？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怎么了？ 没长好。 好像没长好啊， 太难看 了。别胡说八道了你 啊， 这模样还难看 啊？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那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 那我知道你脸上这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黑漆裂光。你怎么？ 我 肯定是长错了。 没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啊。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哦，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你说什么？ 我说相声演员 啊，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关系不大呀？ 啊， 关系大了。 怎么了？ 你瞧瞧人今年卖这大挂历 啊，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是，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呢。 你别胡说了，你 多遗憾呢。 你别这么说话。 嗯， 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怎么呀？ 去年 啊， 知道吗？就是去年。 怎么了？ 真有一位胆大的摄影师。 干嘛呀？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 干嘛？ 印挂历去。 印挂历了？ 那怎么？两万多本。 两万多本？ 哎， 卖的怎么样啊？ 这不到六月了 啊， 这不是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的这么好 啊， 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那怎么办的呢？ 依我之见呢 啊， 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加工加工？ 嗯，修理修理。 谁有这手艺啊？ 你找我就可以啊。 你有什么办法呀？ 愿意修理吗？ 你说说我听听。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哎， 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啊。 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剑眉什么模样？ 剑眉啊。 没 错，就这样。 立着的。 哎，剑眉。 哦，剑眉。 把这个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双眼皮。 把眼睛角再开大一点。 哦， 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是，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 哎， 换一口假牙。 嗯，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行行，谢谢您得了。 怎么了？ 这位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啊。算了吧， 你搭命干什么呀？ 啊， 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 哦， 台上台下统一呀。 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 啊， 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就是说呀， 啊， 艺术当中的东西，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啊， 不完全是一回事， 太不一样了。 哎， 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 啊，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对，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哦，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话剧呀、曲艺，反正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都有夸张。 哎，对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你说说。 你比方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哪出戏？ 叫做《四郎探母》。 哦，这是京戏。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唱腔里面有？ 当然有了。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 啊，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对，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嗯， 快板加嘎调。 对，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他是这么唱的。 怎么唱的？ 您注意听啊， 您学学。 以前公车到领间，不由本宫心放宽，站立宫门叫嚣番，对不对？ 哎， 叫小番， 嘎掉 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有夸张了。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没有吗？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哦， 这没事，费这么大劲？ 哎，嗯，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嗯， 那听着多喝令啊！ 那听了多闹得慌啊！ 不闹得慌，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那有什么呀？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啊，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找我呀！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那没错。 你叫什么？ 石富宽。 好，您站好了吧？ 哎，您喊吧。 哎，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站在门口叫富宽。 我来了。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干嘛？ 怎么回事，石大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嗨，不行， 是不是？ 这不行，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嗯，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哎，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 听着好听多了。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有，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哦，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是这样吗？ 那当然是了。 嗯，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哎，作诗的是不少。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哪首啊？ 李白写的《赠汪伦》， 您给我们念念。 我给你念一念。 哎，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这什么意思？ 就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嗯，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呵，比喻的多好啊！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哎，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好， 哎， 嗯，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喜欢作诗。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什么？ 是个阿派诗人。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哦，明白了，新诗。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什么名字呀？ 叫《献给他》。 这他是谁呀？ 就是他那女朋友。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 我给您念一念。 啊，你念念。 哦， 开头就啊呀， 你是我的灵魂。 嗯， 哦，你是我的上帝。哦，你是我的蓝天。哦，你是我的大地。哦，啊， 我也会。 哦， 啊， 哦， 过乌鸦呢，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你那乌黑的长发， 嗯， 像万顷的波涛。 哇， 你那明亮的眼睛， 嗯，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哎呦我的妈呀，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怎么样？ 向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啊！好嘛，大鼻子呀，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怎么了？ 都跟那妖精差多少 了？都吓人了都。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不好看了， 是不是啊？ 嗯。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哎，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是。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真不容易。 就是嘛。 哎， 嗯， 既然夸张这么难， 嗯，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嗯， 不夸张了。 什么意思？ 不用夸张的手法， 不用夸张的手法。 对，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啊，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哎， 不行。 怎么？ 那不是艺术。 那瞧着真实啊。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那有什么呀？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哪个？ 粤剧的《红楼梦》。 哦，彩色片。 这个电影很好。 是啊，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哎， 为什么呢？ 嗯，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哎，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嗯， 撕心裂腑，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哭灵。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是啊，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好，您给唱一唱， 我给您学一学。 哎， 注意听啊， 粤剧。 林妹妹，我累死了， 嗯， 我累死了， 来晚了， 情缘两缘江湖偏，妹妹魂归离恨天，日今自千夫万唤唤不归，让天日地难寻见，可叹我生不能临别，我急呀急呀，死不能复一复挂。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怎么哭的呀？ 他是这么哭的：林妹妹呀，林妹妹呀，美什么你在那儿？ 我听着好听啊。 他确实好听。 哎，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是啊，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哎， 旋律性特别强， 唱腔好。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不这样？ 哎呀，你可不知道 啊，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啊。 是啊， 嗯， 这么办得了。 嗯，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嗯， 原封不动 啊， 按这个唱腔里头，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哎， 进门就哭， 那多痛快啊， 多闹得慌。 哎，感情真实 真实啊。 嗯， 我给您学学啊。 你来吧。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对， 注意听啊。 嗯， 林妹妹，我累死了。 是啊， 我累死了。林妹妹，你怎么不说一声你就走啊？林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林妹妹，干啥去呢？ 这是贾宝玉啊， 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不行，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对了，也就没这故事了， 对不对啊？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照搬生活不行，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哎，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什么呀？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嗯，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哦，又离不开生活。 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有这么严重吗？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嗯，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说过头了不是？ 怎么又过头了？ 唱个歌有什么呀？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你说说。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哪首歌？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哎，大家喜欢听， 对不对？ 嗯，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啊， 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嗯，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 哎，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嗯，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哎，唱的也好啊。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是啊，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啊， 是不是啊？ 对，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人家跟你学的。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对，哪儿溜达去 啊？后来不行，让人把我轰出来了。 怎么了？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同志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谁跟你客气了？ 不要送，回去，请回。 别客气了， 我就出来了。 啊，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哦， 他来找我呀。 找你 啊。哎，侯老师 呀，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你说什么呀？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怎么唱？ 你啊， 嗯， 你就说，哎，你说，行，就这么唱，走吧，去放去吧。 什么呀？ 啊，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这么办得了。 哎，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对， 今天呢， 嗯，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嗯，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那《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可以可以，好。 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这个军港之夜。 哎， 好，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是 听听你唱的 啊，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啊， 就爱听这个 啊，军港之夜。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怎么了我？ 不是，您瞧他这德行， 怎么了？ 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 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你不要求我唱了 啊！ 我不唱了。 怎么了？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为什么？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你别走啊！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怎么了？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怎么？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啊！我说什么了？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大伙儿鉴定一下 啊！同志们，您听他怎么说的没有？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到时候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嗯，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是啊，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再给你唱。 明白了，明白了， 嗯， 明白了，您唱吧。 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明白。 哎， 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好，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了甜美的微笑，哗哗。 行了， 花儿， 哎，这怎么回事？这 你听这个海浪 啊 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那我们得， 你得闭着眼听。 干嘛呀？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了。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到海边上了。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嗯， 我就不敢带了。 怎么了？ 再带大伙儿掉海里了。 别带了。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哎， 也都在唱这首歌。 是啊，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嗯，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啊，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啊。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小伙子？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平板三轮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再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嗯，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不，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我给您学一学啊。 你学学， 把俩胳膊一插， 嗯， 往那车膀上那么一趴， 哎， 一边蹬一边唱。 嗯， 金刚的夜，静悄了那个桥， 嗯， 海浪把战舰轻轻了轻的摇，年轻的水兵 啊， 头枕着波涛。水黑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儿哟 啊！ 啊， 这是水兵睡觉呢，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呢吗？ 欣赏了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这段《艺术与生活》，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二位表演的相声小段《二张二叔》。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哎，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嗯，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是喽，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哎，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嗯，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最近的事儿， 哎，也就近几年吧， 嗯， 啊，才有相声， 嗯，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喜欢听，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啊，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嗯，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对对， 我们喜欢听啦， 为什么呀？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怎么呢？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啦， 哎，北京话， 北京话， 嗯， 这个讲法可不准， 不对啊，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哎，普通话。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嗯，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是啊，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哦，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啊，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哦， 哎，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可以。 嗯，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啊， 就不一样了。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哪样？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张 在家排行第二。那我就叫你张二， 是这规矩。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那就回来了。 对， 离城40里地。 哪儿？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哦，通县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了。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喽，把你这个姓氏搁在后头。 那张二一叫 二张。 哦， 哎，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高兴，一叫就回来。 真是这样？ 对，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可以啊。 嗯，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是不是？ 我姓张，行二。 嗯，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我叫你， 咱俩试试啊。 是是是是。二张，哎， 哎，干什么？ 张回来了。 哎，习惯就是这样。 哦， 比如说我姓李， 二李，哎，哎。一点一规矩， 我高兴， 有点意思。 比如说我姓赵， 二赵，哎哎，真好玩。 我不生你的气， 有意思。 比如说我姓舒， 二舒，哎哎，你还作揖呢你？不地道，这人。 什么叫不地道？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啊，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那不是应该的吗？ 什么应该的？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啊， 姓张的就是二张 啊， 是吧？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我知道 啊， 这没有姓舒的。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哪有姓舒的呀？ 百家姓上有啊。 哪一句啊？ 赵钱孙舒啊。 孙李、 周正叔， 那是王 冯陈楚叔。 哎呦， 蒋沈韩叔，这也不对，这叔哪儿去了？ 嗯，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哪个？ 叫做《乐头祥子》。 那我就看过呀。 那个原著是谁？ 那是老舍。 人家姓什么？ 人家姓老。 哟，姓老的都出来了。 怎么了？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嗯，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懂了吗？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他还来劲儿了。 不是来劲儿了，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真有姓舒的。 真有姓舒的呀。 真有。 真有，确实有。 那好办呢。 啊， 我来回通县人 啊，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那不是一样吗？ 后边叫我 一样啊。 喊我 姓张行二，你走吧。 这哪是我就不 二张。哎 哎，我来了。 完了吧？ 后边 姓姓李，姓李。 哎， 二李。哎 哎， 完了吧？ 我高兴。 哎，别别人姓赵。二赵。哎 哎，开始了。 比如您姓沈，二婶子。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儿改了二婶子了？ 啊，那就对了呀。 怎么？ 你是我老婆吗？ 去你的吧！ 好了，听众朋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的精彩表演。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行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想。 京韵悠远，薪火相传，即日起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小岳杯京剧票友大赛正式启动，展个人风采，迎出国大奖，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号戏曲中国。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郎将，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本周在我们节目中唱主角的呢是侯耀文先生。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来欣赏一段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合说的仿学戏曲的相声作品《杂谈地方戏》。 做个相声演员很不容易， 哎， 需要认真的学习很多东西。 就是 因为随着观众同志们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啊， 嗯， 要求演员要不断的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对了， 我自己还是比较愿意学习的。 哦，你好学。 我从小养成这么一个习惯，爱学习。 好 啊，我从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就给我送到外地学习去了。 多大？ 我小时候啊，这么高的时候啊。 多高？ 这么高。 到底多高？ 大概这么高吧。 这是弹簧啊，这是 也不是弹簧，它有时候坐着有时候站着呀，这东西。 哦，不一般高。 大概其实这么高吧。 啊， 我们家就给我送到河南那就学习去了。 哦，河南 啊。在河南那儿呢我就磕了边了。 您倒没开瓢啊。 开瓢怎么回事？ 都磕边了，怎么回事？这 磕边就是人家那儿有一个戏曲学校，把我送到那儿学戏。 学戏呀？ 啊 那叫磕班。 磕班是吧？ 啊，不是磕边。 磕班来。 啊， 磕边来。 嗯， 我们都是河南老师，我也听不清他们怎么说的， 有口音。 反正那意思吧，我就在那儿开始学习了。 啊， 我们那儿有一常老师啊，每天领着我呀，哎，喊喊嗓子呀，河边成根啊，踢踢腿呀。 不，您等会儿， 学学身段呢。 哎， 啊， 哪个常老师带着你？ 就是我那老师， 叫常什么呀？ 常香玉。 哟，常香玉是你老师？ 对，常香玉是我老师。 哦，老师叫常香玉。 对对对。 那么你叫？ 我叫晚香玉。 晚，咱们起个花的名字。 老师说我长得跟花似的。 是吗？ 啊，老师说这孩子长多漂亮， 哦， 叫晚香玉吧。 哦， 比我小一辈嘛，叫晚香玉。 哦，晚香玉， 我就叫了晚香玉了， 艺名。 老师很喜欢我。 哦， 把他自己拿手的好戏都交给我了。 是吗？ 后来逢是我们老师啊有个开会啊外出啊演不了的时候了 啊， 都得我替老师去演出去。 哦，你还能替老师演？ 哎呀，那个当地的观众对我喜欢极了。 嗯， 只要我那个大海报往剧场门口一贴， 嗯， 晚香玉， 哦， 大现眼， 大呵， 了不得了。 哎呦呦呦呦，什么叫了不得了 啊？ 这大现眼这词儿都出来了， 就是现场表演呢。 对，哦，现场表演 啊，现场表演，晚香玉大现眼。 哦， 哎呀，那观众拿着钱夹着被窝，夜里2点剧场门口排队。 爱瞧。 嗯，一边跑一边喊呢。 喊什么？ 了不得了，晚香玉现眼了。 别让他跑了哇！ 嗯， 哗，把剧场就围了， 就跟发大水似的。 嗯，是那意思 啊。老师会的戏你全会吗？ 一般老师我们唱的戏我都会。 那这样， 嗯， 常老师主演的《花木兰》，大家非常熟悉。 我会， 会吗？ 我会，我看过这戏， 我看过。 哎，我这电影我都看过。 对。拍成电影了 是不是？ 有 说的是一个女的， 哎， 老化妆， 对， 化好了妆以后呢， 啊， 上三八线那边， 对 啊，跟敌人做斗争去， 哟， 然后敌人怎么抓也抓不着她， 嗯， 她完成任务还回来， 哦， 然后带着新任务又去， 哦， 只要一想念祖国了，站在河边那儿都唱去，嗯，对不对？那个，嗯， 您弄错了吧？ 没有， 您说的这是朝鲜电影 啊， 《木兰花》啊，这是 花木兰， 不， 花木兰， 《木兰花》 写错了。 谁写错了 啊？ 你搞错了 是吗？ 我说的是咱们那个古装戏， 古装戏啊！ 哎， 我想起来了， 哎， 也是说的一个小姑娘， 对了， 女扮男装， 哎， 替父从军， 对了，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会唱这个， 会吗？ 真会，真会。 那你给唱一段，我们听听。 就在这儿唱吧。 啊，在这儿唱， 可以 啊， 唱是可以啊。 哎， 今天我给同志们解释一下， 哎， 我就得穿着这个唱了 啊。 我那个戏衣啊都没带来， 对， 那个都在河南那儿扣着呢。 呦呦呦，嘿嘿， 啊。 有戏衣了又 啊， 那叫戏衣呀，啊，那叫 叫什么那个？ 那叫服装行头。 我知道叫服装行头。 哦， 我说出来我怕你不懂， 可怕我不懂 啊。我这个行头啊都在河南呢。 啊， 今天我就这么唱了。 哎， 啊，你们这儿有乐队吗？ 有啊， 有乐队，你帮我借个乐器行不行？ 叫什么乐器啊？ 就他们弄的那个。 谁弄的那个？ 就他们弄的那个。 什么呀？ 那个 这叫什么呀？有名字？ 就是。松紧琴吗？不是， 手风琴 啊，对，手风琴有没有？ 有， 哪儿呢？ 不借。 怎么不借我？ 怕你给用坏了。 借，那给我借一别的行不行？ 这还什么？ 这个也行。这个 这什么？ 就是他们弄的那个滋咕滋咕滋咕滋咕滋咕滋咕滋咕。 什么叫滋咕滋啊？这有名的。 是有名。这个外国东西，这是 叫什么呀？ 歪脖拉。 哎，歪脖拉呀。 啊，歪脖拉，你给我弄一个，借一个。 不借。 怎么了？不借？ 话得拿出去给卖了。不借。 我至于那么惨吗？我 您就清唱， 就清唱了。 哎， 那这样行不行？ 嗯， 中间有过门的地方，您拿嘴给我哼哼哼哼， 这可以。 哼哼会吗？ 会哼哼， 真会哼哼， 真会哼哼， 那错不了。 哎， 今年是您的本命年吗？ 就是我这哼。 哎， 这没有，这没有，这可开玩笑了啊！ 不是开玩笑，您会哼哼就行。 哎， 大概齐那过门啊， 嗯， 就是当个里根儿灯就行了。 哦，就这么个旋律， 就这么个旋律， 我负责了。 好，咱们现在开始啊。 您叫我。 咱们唱哪儿呢？ 哪儿？ 这个花木兰要替父从军了。 哎， 临走之前，那个爹娘很不放心。 是。 再来，他就劝他的父母说：“你们放心好了。 哎， 我打了胜仗以后，我回来再侍奉双亲。” 好 啊，就这段唱。 您演唱。 劝爹爹放宽心。怎么样？您听这头一句像不像？ 啊，一句不像。 像不像？ 哎 哎，使劲，鼓掌，走。 啊，什么这不？你办事呢？这个有自己站这号召人鼓掌的吗？这个 不是我怕有同志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谁不好意思？ 因为这有的同志可能对这个常派也不大了解。 嗯， 说怎么才叫常派的唱腔呢？ 是 我给您讲一讲。 嗯， 你比如这头一句吧，劝爹爹放宽心，这个心字， 嗯， 放宽心。 哦， 明白没有？ 明白。 心。 哦，拐弯 啊。 嗯。 啊， 听懂 心。 啊，是是是。 嗯，就 心。 心。 哦，行行行行。 嗯， 就会这么一句吧。 我这么大专家哪能就会一句啊？ 后边还会唱吗？ 整出的都会啊。 您往下唱。 您记着那过门啊。 哎， 劝爹爹放宽心， 嗯， 开怀畅饮，女儿有几句恨之恨土里子， 当当个里个当个当， 烧杀奸淫 的啷个的个当。 若不是土里子性病没亲呐，女儿我怎能高远离家门啷个的个当？但愿。 看得此一曲气开得声啊，平了贼，平了贼而回家，再笑双亲难。 完了，这是个没在场，不错。实在对不起， 嗯， 我唱的很不好 啊。 要说真唱的好，得说我们老师了。 那当然， 这个豫剧经过我们老师的加工提炼之后啊， 嗯， 就无论现在在表演上，在唱腔上，都有很高的艺术性。 对， 实际上这个豫剧在他那个原始时期并不是这样的。 不这样吗？ 他那个原始时期啊，观众要求也比较低。 什么要求？ 说这个演员在台上卖力气啊，他就愿意看，就多给钱。 嗯， 所以那会儿的演员在台上，他就拼命的喊，粗着脖子，红着脸那么唱， 卖力气。 我小时候也看过一回。 嗯， 那会儿也不叫豫剧， 那叫 河南欧， 我没听过。 嗯，他一唱起来嗷哇乱叫唤， 是吗？ 嗯，唱了一回那叫梁山伯与祝英台。 哦，梁祝哀史。 嗯，哎呀，那个梁山伯一出来有这么几句唱， 您给学学， 我给您学一学啊。 你学学。 有带小孩的，你把他抱住了啊。 怎么了？ 倒是掉地下摔着不合适。 不至于， 不是这玩意儿可吓人了。 那你上吧。 太阳。哎，死了喂的喂呀，死了喂的喂呀！咱那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咱那前边走的是梁了山的本儿啊，梁了山的本儿啊，后边都给了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哇！哎呀， 啊，这个东西不能多听啊， 哎， 多听了那神经能受刺激， 受不了。 嗯，我在河南一共学了十年的豫剧， 下了十年功夫。 等我出土以后，我辞别了老师啊， 嗯， 又到了新的地方重新拜师学艺。 到哪儿去了？ 到了安徽了。 哦，安徽学什么戏啊？ 学黄梅戏。 拜哪位为师？ 严凤英同志。 哦，这回老师叫严凤英。 对。 那么你叫？ 萝卜英。 怎么叫这名？ 这名响亮啊， 还响亮！ 一提罗宾，谁不知道？ 是吗？ 哎，大海报一贴， 哎， 了不得了！罗宾跑这儿献言来了。 行了， 哗就给围了。 这黄梅戏学的怎么样？ 我觉得比豫剧学的还好呢。 是吗？ 因为我下的功夫大。 那好， 嗯， 这样， 嗯， 我代表在座的观众 啊， 欢迎你给我们大家唱一段《天仙配》里的“夫妻双双把家还”，怎么样？你给唱这个。啊 好啊，可以，我能唱， 好唱， 而且谦虚一点说吧， 哎， 唱的还不错 哟，这还谦虚说， 但是今天我实在唱不了， 怎么了？ 因为他提的这段是夫妻双双把家还， 是 两个人的， 哎， 是我一个人，今天实在是唱不了， 啊， 改天我找个人，哎，我们一起给同志们唱， 不用改天 啊， 今天我点的戏嘛， 啊， 我跟你合作，我帮你唱，咱们两个人唱，好不好？今儿我也唱回黄梅戏，你听听。 你是过年的时候吃多了是怎么着？现在消化不了难受吧你？ 这么讲话不好听吧？ 不是不好听，你瞧你这人往这一站，我也唱黄梅戏，你会唱吗？你会唱黄梅戏？你学过没学过呀？ 学过没有 啊？ 你刚才提那严凤英，那是你什么人？ 是我老师啊。 哎，那是我徒弟啊，那是。 你真敢说呀，啊，你可？你真会唱吗？ 真会唱， 真会唱。 哎， 那我给你唱， 咱俩唱 好不好的？那不就是这个夫妻双双把家还吗？ 就是这儿， 咱们俩把这角色分分。 还分什么呀？我当然演那七仙女了 啊！ 七仙女，咱七仙女身段都，你走，七仙女，我都会。七仙女， 哎，真不，您这身上不错， 不错吧？ 啊，有点半身不遂那底子， 哎， 挺好，啊， 行吧， 行，就这样吧， 就这样。 反正那仙女是胖点了， 嗯，这样行， 你就来这个仙女了。 哎， 我什么呀？ 董勇啊， 董勇， 嗯， 我可告诉你啊， 哎， 人家夫妻双双把家还，两个人是小两口，高高兴兴往家走， 嗯， 边歌边舞这么一段唱，光站着唱可不行， 哟，就是一边唱还得一边加动作。 对了，有身段呢， 身段 啊， 不就动作吗？ 对呀，啊， 我有， 你有是不是？ 有， 那我跟着你了， 哎， 你怎么动，我跟你怎么动。 对，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 注意动作的协调一致性。 好好好 啊， 嗯， 开始啊， 手掌低的。 过来，你瞧这多好，还没到家呢，半路跑一位，这个那怎么唱啊？这 不是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七仙女啊， 七仙女儿， 嗯， 不像。 您听着， 像仙女儿她舅舅， 她舅舅干什么呀？ 不是说不行，太难。您把这里的归着归着行不行？这里的 把这里打扫打扫。 这不行啊， 啊是人家是一小姑娘，你唱的美一点。树上的你美一点， 美一点 啊，美一点。 行，我会美， 好不好？ 好， 好， 咱们开始。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露水青山带笑颜。 从今不再受那奴役的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你当天来我织布， 我挑水来你浇园。 寒窑虽破能避风雨， 夫妻恩爱苦也甜。 你我好比鸳鸯鸟，比 双飞在人间呐。 咱这是天仙配啊， 你这是少林寺啊，这是。 擅长于学唱的侯耀文先生啊，表演了很多歪唱的相声作品。下边我们再来欣赏一个相声小段《杂音博士》，同样由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合说。 听说您那个相声说的挺好， 不行， 您好好说相声。 哎， 我特别爱听， 是吗？ 不仅我爱听， 嗯， 广大观众现在都爱听相声， 那是啊， 是不是？ 对对。 希望您有时间到我那儿去一趟， 干什么呀？ 您看看我的演出。 您是表演什么的？ 我是唱歌的。 搞声乐的。 哎对了，唱歌的。 是啊。 哎对对。 哦， 现在是个歌唱家吧。 歌唱家。 哎，歌唱家侯耀文先生就是我。 没看出来。 唱歌不能看，得听。 哦，得听。 哎对了，有时间您可以听。 没听过。 哎，经常陪我在一块演出的有很多个歌唱家。 歌唱家陪你演出 啊？对，我们经常在一块演出。 都哪位歌唱家？ 经常跟我在一块演出的有这个蓝英。 谁？ 蓝英。 蓝英 啊？ 哪位？ 蓝英。个不高，小郭。 谁？ 小郭。 郭蓝英啊？ 啊，对对对，郭蓝英，郭蓝英。 还、 啊、 小郭 啊？ 你这人口气太大了呀！ 还有这个光熙。 哦，李光熙 啊 啊、 哦！还有玉涛， 马玉涛。 还有国光的。 有香蕉的吗？香。 我老跟一帮苹果一块唱歌去， 那这国光怎么回事？ 国光唱歌的呀。 谁呀？ 一国光的，就是他是一军人，就是国光的那个。 姓什么呀？ 姓什么来的？ 嗯， 赵 啊？ 不是不是，钱 嗯， 孙 不是，百家姓 不是不是，马 马马马马 八马马 马马国光。 哎，对，马国光。 哦，你把姓带出来多省事。 我们这么说不是显得亲热吗？ 你亲热了， 是不是？ 是， 这都是比较上一点年纪的了。 哦哦， 这不是最近又成长起一帮，这么的这小门蛋的不是又起了一帮吗？ 小门蛋的 啊，就是刚 真敢说呀。 最近又出现的这么一批比较不错的。 哦， 像什么双江啊。 哦，李双江。 哎对，木村。 哦，关木村。 哎，大为。 哦，蒋大为。 哎，这都是经常跟我一块演出的。 哦哦哦。 啊，我们经常在剧场里演。 哦。 哎呀，演后来不行了。 怎么？ 看的观众太多了。 哦。 哎呀，要求看买不着票啊。 是。 有的观众他夹着铺盖卷在剧场门口等一礼拜呢。 是啊。 嗯，就为看我。 看你。 哎，他后来买不着票，他给我写信。 写信。 说您找一大剧场吧。 哦哦哦。 后来我们就不在剧场里演了。 上哪儿了？ 就找体育馆。 哦，那个儿大。 哎，你后来我们就挪到北体。 北体 啊，北体。 哦，北京体育馆， 6000多人呢。 哦，对。 后来演了一段时间不行了， 怎么办？ 要看的人太多了。 是。 后来就改工体。 哦，工人体育馆， 13000， 更大。 后来不行了， 哪儿？ 改首体。 哦，首都体育馆， 18000， 大。 后来不行了， 哪儿？ 改了乙体。 对。 后来不行了，后来 啊，怎么说着说着乙体也出来了 啊？有一歌唱家逝世了，我们大伙跟乙体那儿告别去。 我那给分开了说好不好啊？ 不是，我就说明我们经常在一块儿。 哦， 啊，经常在一块儿。 嗯， 有的时候不演出的时候，我给他们上上课。 什么？ 我给他们上上课。 给人家上课 啊？就是教教他们。 你教人家？ 嗨，我不愿意教。 哦， 就因为我不爱教人家，人家现在都是著名的歌唱家了。 嗯， 我能教给人家吗？ 嗯， 是不是？我教完人家，人家出去怎么说呀？ 是啊。 人家一问你跟谁学的？ 嗯， 你说我跟侯耀文学的，打这儿没人听了怎么办？是不是？ 是没人听， 所以我不能教。就是上回就那蒋大为把我追急了。 哦， 哎呀，给我追得死胡同里，实在跑不了了。 啊， 当时我没办法，他非得说您教我两句，教我两句。哦，我实在没办法了，当时找一没人地方，我去背去吧。 就这么两句。 啊，多了他也记不住，顶多就两句，背。其实我说了这么半天哈， 嗯， 我并不比别人高多少。 哦， 啊，也就高这么一点儿。 哟呵，高一点儿， 就高这么一点儿。 您这怎么个高法啊？ 因为是这么回事， 嗯， 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唱歌的这些个同志们呀， 啊， 有唱高音的，有唱中音的，有唱低音的。 是啊， 是不是啊？ 哎， 我跟他们就不一样了。 您是？ 我是杂音。 杂音。啊，有串台没有啊？ 对，我是那破无线电，是不是？ 可不嘛，杂音儿 是不是这个意思？杂音儿就是高音儿、中音儿、低音儿，我全能唱。 哦，全会唱。 哎，就是这么意思。 哦， 你看，我要没这么大本事，你想那外国能上这邀我来吗？对不对？ 要你多大分量？ 嗯， 要您上秤 啊，够分量宰了就出口了，是不是 啊？肉， 你什么什么肉啊？ 肉 上这邀我来了，上这儿上北京这儿邀我， 那叫邀请。 对对对，就邀请。 哎， 邀请。哎呀，好些个外国大学， 嗯， 邀请我去讲课去。 哦哦， 啊，来了太多了。 都大学还请你 啊？对， 都哪大学？ 有这个， 嗯， 美国的哈佛大学。 哈佛？哦，有。 有没有？ 有。 哎， 有。 加州大学。 加利福尼亚州。 剑桥大学。 有。 牛津大学。 那猪爪大学没请您来啊？ 猪爪。什么叫猪爪大学？ 什么叫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有名的牛津大学，这 那叫牛津大学。 什么？您说 牛津？ 牛津？牛津？牛？对对对对对对对，牛津大学。 哎， 要不然这个外国名我弄不清楚。 哦， 要不然我怎么不爱去呢？ 是啊， 我就说这语言上弄不清楚，我不去。 哦， 好几回了，把我那名额我都让出来，让他们去。 哦， 上回上日本，我说大威你去。 哦。 啊，上法国光熙，你去，不去我不爱去。 哦，都是， 哎，就光咱们北京市的观众就够我服务一辈子的，你想想是不是？ 哦， 是不是？我不去。 哦， 好几回来都到国境边上了，我回来了。 怎么回事啊？ 没有护照。 我打他客气呢。嗯， 都是回来了， 回来了。 啊，这不是后来外国说了我们也请不到您， 嗯， 干脆我们给您一个什么吧， 嗯， 给我寄了一张纸，上面授我一个博士学位。 您是什么博士？ 杂音博士。 啊。您是头一位 杂音博士。 嗯， 哎， 难得。 嗯， 您也说这么半天了 啊， 我看您也挺累的了。 不累。 哦，是你不累。 嗯， 您那能不能来一句 啊 杂音 啊， 我们听听，欣赏欣赏您这杂音好不好？您当了会的博士了，我们得听听啊。 就在这儿吗？ 就这儿。 可以 唱一唱。 今天我也豁出去了。 嗯， 今天当着这些同志我也高兴。 高兴， 我给唱唱这杂音，我告诉你，这轻易不唱了。现在， 哦，那你太幸运了。 哎，这杂音是不是？ 嗯， 我告诉你啊， 啊， 就这一句，高音、中音、低音全有， 哦，一句全有。 那当然，它高就在这儿呢嘛。 哦，这杂音 好不好？ 好， 你注意听啊。 哎， 有甘露光环的， 就这个呀。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和说的几段相声，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